就呢个普贤行，专就普贤菩萨嘅心愿，而同呢个普贤菩萨所行一样。咁往昔由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习五无间啊，纵使普贤大愿王一念实实皆消灭。咁啊，此一句句偈就系说明，如果我哋受持十大愿王，就可以消业障。咁啊，即系咧十大愿王中咧，记者咧系忏悔业障一样。咁往昔犹无智慧力，此一句咧就系解释点解要忏悔业障咧？点解我哋有咁多嘅业障咧？就因为自识到今都是在这个迷惑中啊，那么将这个自识的智慧光明都转变成为无明，那么由这个无明的烦恼做这个罪业，因此就感到这个五无间苦果。所以说往昔啊，由于没有这个智慧力，即是有无明，由这个无名做罪业，就感到极大的恶报啊，这个五无间地狱，所谓受苦无间，生命无间，寿命无间，咁啊在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啊，所经历的苦报啊，都难以尽食的。咁啊，纵使普贤大愿王一念速日皆消灭，佢话假如呢人，咁啊，佢有善根，佢就闻到呢个善知识嘅开导，或者佢曾经发心啊，响嗰啲经中嗰时咧，佢研究啊，咁啊，知得呢个十大愿王嘅慈性功德，咁啊，由嗰个时候开始啦，佢就受持读诵呢个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咁啊，只要佢善根一发啊，咁啊，一念嘅善心。就是读诵此个十大愿王呢，速日好快好快咁呢就消灭啦佢呢个五无间嘅罪，转呢个无明啊就变成呢个智慧嘅光明。咁但係呢呢、这个地方呢，我哋就要呢有少少呢要研究一下。咁我好多人问啊，他说为什么一念之间的十大愿王就可以灭这个五无间罪？他说我现在就知道很多人日日都中这个十大愿王的，那岂不是我们所有的无间罪业都消灭呢？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肯定，但是其中就有少少的微妙，就我们一定要虔诚，一定呢要诚心啊！呢、这个一念呢，我哋可以讲咧，佢好耐好耐以来已经咧受持读诵此个十大愿王，而一念之间开悟啊，即使佢一念之间嘅开悟啊，佢就可以将佢咧呢个畜生啊嗰种嘅罪业咧消灭。嗱，好似《楞严经》柯南尊者，咁啊，佢听到前三卷所谓四科七大，法法都系皆如来藏性，咁佢就开悟啦。佢话消极嘅颠倒想，不力生其祸法身。咁啊，佢一念之间开悟咧，佢将佢无始时来呢个善惑烦恼啊，一时间就消灭。通知啊，就亲见法身嘅本来面目啊！咁啊，既然一念之间消灭消灭畜生嘅颠倒嘅变化烦恼啊，咁啊，佢呢个地狱嘅罪孽啦，就可以消灭啊！仲兼嘅亲见啊，呢个法身嘅本来面目。咁啊，而我哋受持读诵普贤菩萨行愿品呢个十大愿王亦系一样，所以呢次嘅一念咧。就是指他作为这个功夫纯熟，而一念之间开悟了，他真的可以一念之间速灭 呢個煩惱罪。嗱，我哋可以用譬如，好似一個兵，咁啊本來就好實嘅，你將佢用個錘仔去揼咧，有陣時細嚟聲都未必揼得開，但係你一波啊，真係是啊咁啊滾個滾水啊，你一淋落去啊，你淋到邊處佢就用。我哋受持十大願王咧，亦都可咁樣譬如下。你平時中十大願王，即係話未曾開悟啊，未曾一念開悟，有功德，絕對有功德。咁啊，亦都消業障，絕對消業障。你真係念念受持十大願王，念念消業障，即使你未開悟，同樣消業障。不過咧，就慢啲。或者你自己都唔覺得，因為你未開悟，就好似用嗰啲凍水啊，去倒落嗰啲雪嗰處都係用，不過咧冇咁快見效，要俾啲時間啦，先至覺得咧嗰啲雪咧慢慢少咗啲啦。但係唔能夠即刻見到佢馬上好似少咗，其實佢都少咗，都用咗噶啦，不過用都好輕微，你唔容易得發覺。但係滾水一淋咧，即刻就用。就譬如我哋如果受持十大願王，咁啊功夫盡熟開悟啊，我哋一念之間呢個覺悟啊，真係好快好快就消滅呢個五無間嘅罪業。所以我哋咧明白之後啊，就唔好話啊咁好似我點解念來念去都好似冇乜功效咁啦。其實有功效，只不過咧就慢啲。你未曾開悟以前。只是叫做动这个时间啊，我哋年年咧念十大愿王，年年嘅时间显化啦，年年之间咧亦都消灭我哋嘅宿业。只不过咧，我哋未曾开悟，不过咧未曾咧好似咧亲自见到，而到我哋真系一念之间顿然开悟啦，咁啊我哋咧亲自见到。知道呢足業已經咧係消滅，所以話一念即日啊皆消滅。佢話俗淨種類及容色，相好智慧都涵圓滿啊，自魔外道不能驅，堪為三界所應供，蓄藝菩提大智王就坐以降伏自魔眾啊。正等正觉显法轮，普利一切依含色。咁呢八句经文咧，就系直接上文，一念速就皆消灭。然后啊，我哋渐渐咧修行，降魔障，正佛道，响菩提树下正佛，正佛后显法轮度众生。呢幾句經文都包括曬啦。嗰個俗證就係我哋受持十大願王，咁啊得到呢個功德，咁啊我哋日後受生咧就生到呢個貴族之家，呢個種類咁啊亦係啦呢個貴族嘅種類，同埋佢呢個容積啦。亦都咧好殊勝，好似我哋教釋迦牟尼佛，佢為呢個釋迦嘅種姓啊，佢係王種，咁啊叫做咧族姓種類同埋呢個容積，個相好呢個智慧得含圓滿，咁啊佢呢個相好，咁啊就福報啦，呢個智慧再加埋呢個福報相好，咁就福德智慧。咁啊，兩種都圓滿，咁啊，具足咧呢個成佛之相。咁啊，後來佢就出家啦喎，出家修行，所有嗰啲獅魔、嗰啲魔像啊，咁啊，煩惱魔，以佢個生死魔，一切咧呢個魔像啊，同埋嗰啲外道，所謂心外求法。不依呢個正理修行嘅名外道咧，都唔能夠啊驅除呢個受持十大願王個發心者，咁啊佢就成佛。 佢話堪為三駕，唔識所應供啊！咁啊，佢成佛之後，佢就祝我以為呢個三界嘅人天供養。佢速禮菩提大師王，咁佢將要成佛，佢就響呢個菩提智王成佛啦。咁啊，十方諸佛成佛咧，都係響呢個菩提樹下成佛嘅。咁所以佢將要成佛，佢就好快咁到呢個菩提大智王之下。佢坐以降伏依摩众啊，咁啊佛要成道之，佢响呢个菩提树下打坐，将要成佛啦。咁啊就有好多啊嗰啲魔众啦嚟到扰乱佢噶，咁啊破坏佢个道，咁啊希望佢啦唔好成佛。咁啊但系由于佛啊，咁啊有道心，有呢个愿力，有呢个地功。所以一切嗰啲外道天魔都唔能够扰乱佢，反而咧咁啊，俾佛啊嗰啲威德神力啊，咁啊降服咗嗰啲魔王，以降嗰啲魔使、魔仙嘅魔众。咁啊，既然坐喺菩提树王用功，已有降服嗰啲外道嘅魔将。嗰啲外道嘅魔相不能破坏佢个道心，咁啊当然就成佛啦。佢话正等正觉显法轮，咁啊成就呢个平等，呢、這个真正呢、這个觉悟嘅道心，即系究竟就成佛。咁啊显法轮就即系咧成佛之后啊，咁啊设法度众生。凡系佛成佛之后，佢都要度众生嘅。咁如果唔度众生，就不明为佢就成佛。所以十方佛界一切诸佛，佢除非唔成佛，除非唔成就无上菩提，佢成佛成就无上菩提啊，佢一定咧就系说法显法轮，好似我哋个教主成佛。咁佢一成佛之后，佢哋要观察啦。咁我究竟同邊個眾生有緣啊？咁我最先係做邊一個咧？咁佢哋自己好好地咧作伴啦。咁佢哋最先咧同呢個五比丘咧係有緣，所以就宣道呢五個比丘。咁就叫做顯法輪。後來歷呢個阿含時，歷呢個方等時，歷呢個波野時，歷呢個法沙涅槃時。咁啊，最後咧先至入滅。咁啊，在世说法49年，都系属于个成佛之后咧。咁啊，随有缘者咧，为佢哋说法嚟到化度佢哋，咁就叫做显法轮。佛说法如同呢个车轮转动一样啊，无有休息。得普利一切的含色，含色啊，即系众生。咁我哋眾生咧，唔單話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啊，咁啊亦有佢呢個思覺，咁啊亦有佢呢個心識啊。若是我哋真係地水火風四大和合成就呢個肉體啦，你冇咗呢個受想行識嘅心念啦，咁就好似個木頭咁啦。咁啊雖然有呢個地水火風四大和合而成呢個肉體，但係亦都有咧佢呢個思想，有佢呢個心識。所以名為咧，佢就含色啊，有呢個知識，有呢個分別，有呢個覺悟，啊，名為佢嘅眾生，名為叫做係一個人。佢若人於此普賢願，讀眾受持合演説，果報都為佛能證之，決定就獲證得菩提道啊！咁啊，呢啲經文咧就指得起呢個流通份啦，就等於話咧，如果有人對於呢個普賢菩薩嘅十大願王，佢有讀眾，咁啊讀就對住個本咧，一句一句咁嚟讀，眾咧就即時啊過半啦，即係唔使睇書啦，佢隨時隨地啦都可以咧去念啊，咁啊佢就眾修持。就是以此呢个十大愿王咧，咁嘅行啊，咁啊一者礼敬之法，咁我哋时礼敬之法，咁啊二者称赞如来，我哋时时称赞如来， 解到十者普皆回向，我哋将所修呢、这个十大愿王功生咧回向佛界一切众生，咁啊叫做受持，系脚踏实地啊，依此呢个十大愿王咧去行持去做到。一及五节，你读诵受持系属于呢个自利，咁啊我哋自己做利益咧，我哋亦都啊为他人去演示，随份随力咧。化度呢个有缘者，咁所以我常常讲啦，咁我哋出家嘅咧讲经说法，咁啊称佢为法师啦。其实你哋都系法师，你哋唔好睇小自己啊！你哋个个人都系法师，点解咧？咁啊，即使你唔会讲经，但系你信佛啦，咁啊肯定啦。咁啊，你信佛啦，咁念阿弥陀佛总会念啩，啊咁啊念观音菩萨你总会念啩，咁啊其他嗰啲经典，即使你唔识得。你都可以勸人哋念啦。咁如果你嘅親屬朋友或者初相識，總之有緣通頭，而你啊真係教佢念佛，或者勸佢念觀音菩薩啦，只要有一個，或者越多越好啦，起碼能夠有一個人咁啊聽你嘅勸化，而發心念佛。而发心咧，念观音菩萨，你亦功德无量啊！你亦系弘扬佛法啦，你亦系法师啊！只不过呢个外表唔同，但我哋嘅心愿咧系弘扬佛法嘅心愿。咁啊，即使我哋法师讲经，亦都未必个个相信噶，亦都未必个个发心噶。只不过咧，我哋嘅责任应该系咁，只要能够。有一个人接受你的教化，那你就有一份功德享受啊，就总算呢达到就弘法的目的，那么当然越多越好呢，但是由于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这个因缘不同啊，我们呢不敢多要求，我们只是呢尽我们的心意，那么做这一份弘法的工作，而希望呢多人或者乃至最少一个人呢接受啊，咁我哋个目的啊总算做到啦。咁你哋大家每一个人都系一样，我哋任何一个人，我哋劝到佢念佛，我哋劝到佢念观音菩萨啦，你就系咧弘扬佛法啦，你亦都系尽咗一份咧佛弟子嘅天职。所以话若人依此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自己读诵受持，亦都为人以说，咁啊自利亦都利他啦。咁啊呢个人个果报啊，佛就讲啊，个为佛的能胜之啊，呢个人个果报咧，只有佛咧先至知得。除佛之外啊，即使系大菩萨啊。都唔知得咧，佢个果报几大？佢话果报都为佛能证之，得决定获证菩提道啊！菩提道即系成佛啦，咁啊成佛啦，菩他就系自利圆满，利他亦都圆满，亦都福德圆满啦，智慧圆满，咁啊成佛。咁啊，既然我哋受持读诵以十大愿望。自利功德圆满，为他人演说就是利他功德圆满啦。此种自利利他的果报功德啦，为佛能证之，就等于话咧，即系佢呢个人咧决定成佛啦。咁啊，佢既然能够成佛，呢种境界啊，唯有佛先嘅知道。咁啊，成佛之下个大菩萨咧，佢未曾成佛，佢点可以知道佛境界呢？所以受持十大愿望自利利他的人啊，他所获呢个果报咧系不可思议，正无上菩提为佛以佛先至知道佢个果报之大。佢若人众子好言，个我说小份之善根，一念一切即皆缘，成就众生清净缘啊！佢若果有一个人佢受持读诵。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他说我说他这个小份的功德啊， 你都唔容易知道啊！就说明咧，如刚才讲啊，其果报啊，唯有佛先至知道啊。即使我说个少少功德啫，你都唔容易知道啊。何况就持读诵及演说十大愿望嘅人啊，决定获证菩提道，当然佢呢种果报，唯佛与佛先至知得。佢一念一切即皆如，就说明呢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哋一念之间就持十大愿望，一念之间啊，依此十大愿望去行持，就一切嘅功德即即皆圆满，就等于话咧，你只要就持十大愿望，日后你就可以往生净土，咁啊，岂不是圆满一切功德啊？咁啊，一念嘅十大愿望具足一切功德，所以能够往生净土。咁啊，既然之类往生净土啦，咁啊，亦都以此嘅十大愿望去化度众生啊，或成就众生呢、这个清净愿。咁啊，有人咧发心就持此嘅十大愿望，你劝佢教导佢就持十大愿望，成就佢呢个清净嘅心愿。我此普贤自性行及无边正福的皆回向啊，普贤勤力施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咁啊，此四句偈啦，就系回向啦。咁啊，以上啦，咁啊，从开始，咁啊，直到咧，以上所谓一念一切即皆如成就众生清净愿。咁啊，一大段嘅经文啊，都系讲呢个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不管长行文，以共呢个计诵啊，咁啊，都系啦。咁赞叹呢个十大愿王嘅功德，所以话我以此呢个普贤菩萨嘅自性妙行所得无边啊，呢种自性嘅福就唔系呢个有漏福啦，系纯粹咧呢个佛法咁无漏福报。但系我咧唔系为自己，我就持呢个十大愿王啊。以此呢个时性功德啦，即皆回向一切众生。咁啊，点用回向法咧？就话普贤勤力施众生啊，愿所有堕于呢个三恶道、沉沦呢个苦海嘅众生，令佢哋速得往生呢个无量光嘅佛国土，即系等于话咧，愿佢哋咧。早日往生极乐世界，就说明啦呢个十大愿王最后一个愿啊，十者普皆回向，回自己嘅功德啊，嚟到向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啊，藉呢个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嘅功德自性力用，咁啊人人都往生净土。佢以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菩萨广大愿王清净偈语，自才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则皆大欢喜啊！以时者就正当普贤菩萨摩诃萨，咁啊普贤菩萨系大菩萨啊！咁啊，菩萨咧个位置有浅心嘅，有初发心菩萨，有九发心个菩萨啦。咁啊，亦有咧从佛倒驾时何以应菩萨位嘅菩萨。咁啊，现在我哋普贤菩萨咧就系属于可以讲在呢个色门，佢系大菩萨；在呢个本门咧，佢系古佛在内。所以称佢为叫做菩萨中大菩萨啦，唔系嗰啲初发心嘅菩萨啦，唔系嗰啲浅慧嘅菩萨。各位于如来前，咁啊在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之前，就说此上来咧呢、这个普贤菩萨嘅广大愿王，咁啊十大愿王咧 称为佢哋广大愿王啊，一一而不尽空天界清净，就系依此十大愿王佢修行啊，可以得到呢个清净嘅法身。计咧就系、是、上来啲计数，即系七个字一句啊，或者四句成一计，或者八句成一计。咁啊，叫做清净计语。咁啊，当时坐下呢个善财童子，佢就好踊跃啊，好似好雀跃，好欢喜咁样，乃至一切菩萨啊，都生一个欢喜心。跟如来赞言就善哉善哉啊！咁啊，佛呢唔单一次赞言善哉，重赞善哉啦。咁啊，一方面就表示呢个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功德不可思议，咁啊赞言善哉啦。另一方面，若有众生依此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望修学，人人都得到往生净土啊，乃系殊胜嘅法门。所以第二个善哉啦，咁啊重赞善哉善哉。喺以时世尊以知圣者菩萨摩诃萨，佢演说而是不可思解说境界正法无主。咁啊，当时世尊即系佛，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咁啊，以在下呢个圣者，圣者咧即系呢个圣人。咁啊，或者包括呢个阿罗汉二乘啦，因为佢下文咧就有菩萨、摩诃萨，即系等于话有呢个出世嘅阿罗汉嘅圣者，亦都有咧呢个菩萨显位嘅菩萨，亦有咧菩萨中嘅菩萨啦，即系心位菩萨。佢话以说而是不可思境界解说正法而是。咁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啦，亦名叫做入不思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咁啊，于呢个花园嘅法会里边咧，若是修持嘅十大愿王啊，可以进入呢个依时性境界，即系究竟成佛，究竟得到解脱，所以叫做不可思就不可议啊。等于话咧，呢、这个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嗰啲功德啊，除咗佛一个人之外，耳目之者，咁就说明呢个十大愿王功德啊，真系大数多数，唔系呢个口可以讲得出，唔系呢个心咧可以思量得到，因为此种境界咧，乃系解脱嘅境界，十大愿王乃系殊胜嘅法门。咁啊，当时啊。就文殊师利以为上首，咁啊咁多个上首菩萨，佢就首先咧说文殊师利菩萨，咁啊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法里边就系表呢个智慧啊，亦都可以讲咧，呢个不可思议解解脱正法门嘅十大愿王，唯有上根利智大智慧者，先至可以得到正入。所以以文殊菩萨咧为首，佢话诸大菩萨及所成熟六千比丘，弥勒菩萨就以为上首啊。咁啊，当时咧亦有好多个大菩萨，以共佛咧曾经啊说法成熟咧有六千个比丘正出世果位。咁啊，其中就以呢个弥勒菩萨就以为上首。咁啊，弥勒菩萨咧就系当来下生弥勒天佛。咁啊，现在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已经啊去世啦，已经咧系入灭啦。咁啊，即可以讲咧有缘嘅众生嘅道场，若是与佛冇缘嘅众生，只要在释迦牟尼佛嘅座下，或是现在释迦牟尼佛嘅佛法之中。曾经于呢个三宝座下种个善根啊，咁啊等到弥勒菩萨出世之时，咁啊通通啦，弥勒菩萨都为佢哋受记，所以弥勒菩萨咧就系后宝教主释迦牟尼佛嘅佛位啊，所以弥勒菩萨咧在释迦会上亦都系为上首菩萨。 咁啊，言説一切諸大菩薩無垢普賢菩薩而為上首。咁啊，在呢個言説一切嘅菩薩之中，就以無垢普賢菩薩為上首。咁啊，普賢菩薩稱為無垢啦，即係冇煩惱，冇呢個染污，咪即係冇煩惱啦。既無煩惱，亦都唔會做罪業。既無罪，亦都唔會受生死，就說明普賢菩薩十大王，佢自利成就，任何人依此普賢菩薩十大願王收集物，亦都可以成就無上菩提。佢一生普次自觀頂位，諸大菩薩及如十方種種世界，土來集會，一切刹海悉離塵騷，諸菩薩摩诃薩眾。咁啊，除咗呢個上首菩薩之外啦，仲有好多一生保持，即係盡此一生就後保成佛。咁啊，佢哋一生保持，而呢個冠頂位，咁啊冠頂位咧，亦係大菩薩位之一。咁啊，點解就冠頂咧？亦即係一生保持嘅首座。咁啊，一生保持菩薩佛咧，就為佢冠頂啊。用個水同個冠頂，即係佢受記，你將來咧響邊處成佛啊，教化啲乜嘢嘅眾生，咁啊佢就冠頂字啊，亦連佢就冠頂位，裏邊有好多呢個一生保持冠頂位嘅菩薩，唔止一位，有好多好多，同埋十方種種嘅世界，所有來此法會嘅個菩薩多到咧。好似微塵擦海咁多啊，歌數唔出。個大師舍利弗，嗱咁我講完呢個大乘菩薩啦，就講呢個小乘嘅羅漢啦。嗱咁啊，大乘菩薩就以文殊師利而為上首啊。咁啊，若是小乘菩薩就以大師舍利弗，因為小乘法中以舍利弗尊者代表智慧。咁啊，所以既然大乘法以文殊菩薩代表智慧，列為在先為上首，所以小乘弟子中咧就以舍利弗咧為上首，因為佢係代表大智慧，説明此個十大王要有大智慧、大善根者先至可以接受。亦即是講，任何人受持讀誦此個十大願王，就係具足大智慧啊！具足大善根，咁啊摩目犍連就係神通第一啦。咁啊舍利弗同目犍連啦，兩位係老同參噃。咁啊佢在家嘅時候，咁啊佢哋兩個咧都係一齊親近一個外道。後來呢個外道死啦，佢覺得自己功夫唔夠啊，佢就同時咧歸佛，同時以佛為師，同時出家。同時得到聖阿羅漢果，所以借利弗之外咧，就以目犍連為上首，同其他嘅諸大聲聞，即係其他咧呢、這個阿羅漢嘅聲聞弟子，咁啊並知人天一切世子天龍夜叉拳塔婆阿修羅迦樓羅緊羅羅摩喉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嗱，咁啊，除咗大乘菩薩，就到呢個小乘聲聞，咁啊一路向下區，除咗菩薩、阿羅漢咧，就講到呢個天龍八部啦。咁啊，其中就有呢個人啦，我哋人間啦，有呢個天上呢、這個天人啦，一世嘅世子即係國王啊。咁啊，世界上嘅子，咪即係呢個國家裏邊個國王啊，或者現在嘅總統啊。或者呢個總理之類啦，咁啊為呢個世界咧，佢呢個國土自己嘅主人，咁啊天上嘅天人，以及呢個龍、呢、這個夜叉鬼、拳塔婆，同埋呢個阿修羅王，同埋呢個迦樓羅、緊羅羅啦、摩喉羅伽，呢、這個大蟒蛇啊，同埋呢個咒惡神啊，咁啊天龍八部都具足啦。因以及天人嘅畜生咧，咁啊一。系大众啊，咁啊包括菩萨出世嘅声闻，咁啊人世间嘅天龙八部，咁啊当时再会啦，人人都闻佛所说，人人都生个欢喜心啊， 就遵守奉行。那么这个遵守奉行呢，也是一句呢很重要的经文。那么连接你的皆大欢喜呢，那么更加重要。那么佛经里面呢都常常有啊，他说以今世庆啊，就等于说呢佛一家下为你开始啦，跟你们讲经啦。佛经里面很多这一句名词，灵严经有很多句。那么佛跟你开始，你就要好好地呢老老实实听，虚心接受个听闻啦。咁啊，佛为你讲经啊嘛，叫你好好地老实嚟听啊嘛。咁你真系老实就虚心去听啦。咁啊，叫做闻为啦。咁啊，既然我哋听闻种下呢个善根，我哋就要思维嘅。咁啊，佛今日讲啊，佢话人命无常喎。咁啊，系唔系真系人命无常啊？咁你一谂啊，一思维得确实人命无常啊。从来都未曾试过有人类的历史以来有一个话不死的。那么等于说你长命百岁甚足啦，同样是要死的。那么证明佛所讲没错啦。那么既然佛说人命无常，喂，我家下过几多岁啊？那么自己就好算一算，想一想，等于来日无多啦。那你做不快啲发心，你做不快啲嘅修行，咁你好好地思维一下，咁咪又听就如知啦。咁咪由知呢明白佛说人命无常嘅意思呢，就係警惕我哋要发心，咁你就快快脆脆呢就修行。所以就叫做遵守奉行，遵佛所说係真实，喺思维受持佛所讲嘅道理係真实，咁最后就修行啦，咁佢就奉行啦。所以每一部经最后一句差唔多都系遵守奉行啦，就系话从问一部经由头到尾，咁佛讲俾我哋听啦，咁我哋咪听闻啦。禅宗嘅道理我就好啲思维，十大王的确可以接引我哋往生净土，咁啊冇错啦。我哋应该就要好好地啦去实行。若是你单系听闻，你思维啊唔好好地实行咧，唔能够啊了生死啊，唔能够往生净土噶。好似银行嗰啲执笠员啊，一日赌嗰啲千千万万过亿嗰啲银纸，一张支票几百万美金花费啦，实际上下班啊，你斗领都唔喐得噶，与自己无关。因为银行不是你的，你不过是打工的嘛。就等于说我们听了佛法之后，若是你不修行啊，不能够了生死。所以信受奉行，我们有这个信心，听了佛讲经生起的信心，然后思维佛所讲是真实，那你就不修行，那就辜负自己的信心啊，亦都辜负佛个开始。所以我哋听闻思维之后啊，就要奉行修行，先至可以得智。咁啊好啦，咁啊普贤菩萨十大愿，咁啊讲咗几多个月我都唔知啦吓，咁啊总言之就由头讲到尾啦，咁啊算系功德满，咁啊就以此呢个讲经嘅功德啊，咁啊我亦都回向一下，咁啊同呢个大师着想，咁啊我哋回向世界和平。最重要就不要有战争，不要有祸乱，人人安乐，这样才叫无打无。从这个责这方面来讲，我们回向各位，人人日后受持的十大愿，人人都往生净土了。好了，功德圆满，下个星期就讲人王富国般若波罗蜜多。